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杰特。 今日日期是2022年8月29号的 早上， 朝头早。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为什么要强调时间呢？因为件事是很新鲜滚热辣的东西。 刚刚出炉的大花生，热辣辣的。 系啦，咁啊先讲啦吓，过去嘅周末啦，27、28号就系香港嘅同时举行咗 2.5 个同人活动嘅，咁有喺 D2 嘅 CB01 啦，有个喺崇基书院嘅 LL01 啦，即系跟住仲有个喺 DJ 之夜嘅，我唔记得咗喺边啦。咁 2.5 个活动，咁我哋先讲我哋唔关事嗰啲先，即系CB01就喺 D2 嘅搞，喺呢个大学联合综合活动嚟嘅，喺 D2 嗰边个场都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规矩就正正常常啦。除咗佢今次因为上次 PR5 嗰阵时，大家跌到开学啊嘛，咁就话佢哋唔建议 cosplay 过嚟，咁啊，即系其实佢都几逼下嘅。如果你 cosplay 嚟到，其实都冇乜地方去嘅，都有 cosplay 去，咁但系都相安无事，冇乜事情发生。咁咧，然后咧，大家都发现咧，原来冇事发生先系好事嚟嘅，因为隔篱嗰档，哇，啲花生多捻到咧，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应该要报噶啦，不过我谂住睇埋佢后边会喎， 啲重症， 因为佢嗰阵糯味真系好捻劲。咁啊，首先佢个日期问题啦吓，呢、這个叫做 LL01， 我唔捻识读佢个名，佢个主办话叫人读好佢个名，咁你可唔可以改个好容易好读少少嘅名咧？真系喂，我听完 Google 读咧，我都系系咪叫口少少啊？虽然佢简称都系叫口噶啦，呢档嘢咧就原本咧就2月搞嘅，咁后屘又延期到8月。其实你要睇个时间点，你都好明显噶啦，因为私德冇搞，所以私德原本个时间点就变成群雄割作啦。大家都想喺嗰个时间，即系传统我哋搞同人会搞同人志嘅时间去抢翻一杯，所以咧就先会出现今次三个活动喺暑假末。我哋之前提过好多次啦，大家复习翻夏天嘅私德嘅日期一定系九月开学之前 last 一个嘅礼拜六日。如果真係太慢嘅，可能會再做一個，即係尾二嗰、那個。如果唔係，我就做最尾嗰、那個。咁啊，今年嘅話，如果師弟仲在生的話，清明重陽要無忘祭天公啦。咁好，而家我哋之前都提過啦，佢死緊咗啦。佢個原本嘅時間點就有兩檔嘢同時搞，而好巧合地兩檔嘢咧同學生有關嘅。一個咧就係啲大學啲萬數 something like that， 我真係唔熟啊。呢次呢檔，咁佢哋係老鬼啲 EX 啊，唔係現屆啊，係啲曾幾何時搞萬數嗰啲嘢，佢夾埋搞嗰個聯校，咁可能都有揾翻現役嘅，但係主搞嗰啲係啲老鬼嚟嘅，唔係現役嘅。另一檔咧就呢度崇基呢檔咧係個主辦單位捉埋。崇基创意书院佢哋动漫社一起去搞嘅，咁嗰边系主办，点解要搞清楚主次呢？屌就屌清楚啲，因为崇基动漫社咧系无辜嘅，好大程度都系无辜嘅，你最多话佢哋都系受害者，系抢个贼船嘅啫，咁样啦，好啦，咁首先讲下啦，我第一次睇嗰时，第一个反应系乜嘢？哇，点解呢？因为一般嚟讲咧，呢啲系唔喺九职，更加唔喺会展搞嘅同人场咧，通常都好卵细。跟住佢，我睇完个 list， 200 SP 每日，一 SP 嘅意思就系一摊啊，我讲过啦，你一摊可能有两个组织，亦都有可能系两摊先一个组织嘅，但系总之佢有200张台，咁讲吓200 SP， 跟住香港有咁捻大嘅场嘅咩？我提一提各位啊，以前私德仲系得一个圆形场的时候，系得300 SP 嘅咋，你谂你谂下，佢系几捻大嚿，那个规模接近有以前大场嘅规模、啊。大多甚至多过已经死咗嘅动漫节嗰嚿喎，哇！我讲哇，你无啦啦凭空做咁捻大嚿出嚟，唔系啊！跟住睇下，喂，好似唔捻对路喎，因为佢当初延期咗之后就，咁你延到几时啊？冇讲，有人4月写信过去问，咁你延到几时啊？佢话我谂8、9月咯，应该都系噶啦。即系虽然佢咁样讲啦，我已经估得到系八月 last 嗰个礼拜六日噶啦，好正常嘅啫。即系啱啱我个师德就系师德以前个期啊嘛，但系佢系冇出过公告，好近期先话你听。哦，我哋决定咗喺8月27、28号啦。咁正常，咁我呢啲做惯报道啊嗰类嘢，虽然我去唔到啦，咁但系都睇下咁啊。咁第一时间梗系揿去网站啦，师德个网站俾我揿咗无限咁多次噶啦。咁跟住问，网站咧冇？哇，我唔该。哇，系啊！我知道而家好多铺头都为咗悭钱而唔搞网站嘅。 唔系，你大佬系同样嘅活动，系就算斗嚟临时搭个网站都要啦。即系你 cheap 到好似阿布欢嘅网站咁样，你都搭过啩？ 贴到我哋荒漠咁样嘅网站，咪就系得纯文字咯。 唔系点同咧？跟住用阿布夫网站噶啦，够倾。 阿布夫嗰个好似多特效过我哋， 差唔多啦。 你纯文字都好，即系你咪话你纯文字都好，你话我听你即系好简单，最基本资料有咩摊，几时几日，几点开场，几点做乜嘢呢啲基本嘢。你是不是应该要整一个网站出来搞呢？ 最基本就最简单例子啦，日本 Comic-Con， 日本 Comic-Con 的官网又是全文字没图的。 是啊，很简陋的，但他基本上他已经是写晒所有你应该要知道你要需要知道的资讯在里面是有晒的。当然他可能很简陋好成。 看到眼花字多到。 而嗱，我调翻转讲就系，有部分铺头啊，铺头唔系讲咩啊，系得 Facebook 冇网站嘅，通常系为咗悭钱，因为架个网站都要钱噶嘛。如果佢唔识嘅话，而且要买到名啊，成啊嘛。呢档嘢咧系有以嗰档嘢嘅公司嘅名义去叫做申请咗个 domain 嘅，但系冇网站。然后嗰个 domain 攞嚟做乜？攞嚟出 email， 净系攞嚟出 email。咁我就理解唔到啦。你写个纯文字网站，喂大佬，你俾齐文字资料俾我，我廿分钟同你揼出嚟啦。到底系咩事？点解咁唔中意咧？你话我哋一切以 Facebook 为主，网站只不过系辅助嘅啫，都好啦。OK， 我就当你一定要用 Facebook 啦。你可唔可以放好少少呢个排版啊？你可以排噶嘛，即系你可以将啲资讯啊，因为而家你知 Facebook 俾阿朱西格伯搞到鬼五立咁之后，你啲 post 系成日上唔到嚟噶嘛？ 咪边人会喺 Facebook 出做官网噶？傻咗咩佢哋 ？Facebook 嗰啲 Facebook 嗰嘢系根本上佢系唔希望你揾到要紧嘅嘢。 有，但系人哋嗰啲嘢咧，如果系有呢类你必须要知嘅资料啊，即系铺头电话几多号，啲地址啊，如何嗰啲嘢咧，通常会写关于我，即系有个一个分页系关于佢啊嘛，写紧晒嗰度，因为嗰度一定系得到落去，而唔会随住你啲 post 啊上上落落噶嘛。 洗咗佢啊嘛。 啊，即系呢条友仔唔单止唔识搞活动，连 Facebook 都唔识用，即系喂你都算老人家啦吓，大佬。不过我哋后边我哋先讲呢样嘢，我哋继续讲翻当嘢本身。咁佢净系用 email 寄，咁 OK 都算啦。咁你个 email 系咪要寄好啲啊？即系寄 email 俾啲参加组织啊？咁你咪要写好啲啦吓，因为你冇网站俾人查噶嘛。漏 email 啦，寄错 email 啦，寄漏嘢啦，有部分人系有收到信，但系收唔到附件啦。喂，呢个样嘢好捻神奇喎！你谂清楚嗱，你话有人漏 email 其实都算正常嘅，有冇唔喺个 list 度嘅，即系我冇参展嘅，但我收到 email， 有啲奇怪，但系都算系合理范围嘅，即系有时有啲嘢嗰啲督错，系点解会有人收唔到附件嘅咧？我只能一个解释就系佢啲信系一封一封咁寄出去。 喂，呢啲 你有冇听过人系咁样做嘢噶？屌喇星梗系隐密私私全世界噶啦！ 咪呢样嘢系连我啲唔都会用 email 嘅人都已经知道，都仲会知道就系隐密私私全世界禁禁晒，一逐一逐张世界寄你蚊瞓啊！ 你真系漏，你就只会系全世界都漏，或者全世界都有先啱噶嘛？咁点解佢咁多错漏百出？就系因为佢逐封逐封寄。我相信系因为咁。如果唔系，你冇办法解释点解有人有附件，有人冇附件嘅。唯一可能性就只有佢系逐封寄嘅。即系我问。黐筋啊！咁然后咧系冇叫人哋一开始系冇嘅，后屘俾人屌先有噶，乜都冇。咁啲人唯有就写 email 问佢啦。咁写 send 咩又去问？咁佢有啲咩同人参展守则啊嗰类嘢，佢净系 email 咗个旧版俾人哋。二月嗰阵时有写咗 email 旧版啊，旧版 email 咗就算系噶。但系后屘佢又改咗版啊，成日之如此类。咁应该系关呢个我哋之前新闻报过动漫节啊嗰啲嘢改嘢，咁佢可能要跟啊之如此类。咁佢有个新版喺度，但系咧就砸住咗个仓度。咁你系咪应该要 email 俾全世界？喂，我哋规则更新咗啦，系咪应该要咁样做咧？冇，我唔知佢系漏咗寄定系乜嘢，系啲人去 email 问佢之后，佢会复翻一封信俾你，嗰度就有个新版规则啦。咁我跟咗旧版规则算唔算错咧？我唔知，理解唔到，唔知点解。然后当嘢系啱啱讲过系二月延伸到八月噶嘛，系迟咗好耐啊嘛。咁你应该有无啦啦多咗半年嘅筹备时间啦。咁佢几时去公布啲摊位啊？啲参展组织嘅名单啊？佢哋喺边个摊位啊？你就算唔公开，你都最少话俾啲摊位嗰啲人讲先知啊嘛。一个礼拜前实收系八日啦，一个礼拜多一日，八日之前先寄信话你听你个摊位喺边度。 哇！ 咁我点做宣传啊，大佬？八日，所以我系大概一个礼拜之前我先知有档咁乜嘢噶，转佢嚟。即系我先讲啊。一般嚟讲 ，commit 期系两个月，CW，RG 系个零两个月，好捻正常。你最少一个月宣传系好正常嘅事，亦都冇咩难度啊。我谂紧，你只要编好啲摊， 你編好啲嘢點樣，邊個放邊度，邊個放邊度，只要編好呢樣嘢，你就可以出個咩噶啦。你就算未印刊、未印長刊成，你都可以做，可以出定先噶嘛。你冇呢，你未得閒搞個排版啊，你有嗰啲嘢，你就算話俾人聽，你攤好係幾多啊？乜都諗唔諗做，一個禮拜之前先有。哦、我啲黐緊筋啦！而我喺官網，我唔係官網啦，我喺 Facebook 咧，係好後好後好後，我先見到佢個攤位配置圖。而有人係喺攤位配置圖嗰個攤號，同佢 email 過嚟嘅攤號咧係唔 match 嘅。咁我應該去邊度擺攤咧？即係我係參賽單位，參賽我係參展單位，都算都還好，因為你去到總會有個係你噶嘛。有人網站見唔到自己個攤報咗嘅，有收到 email 嘅，但係網站上面冇。因为 Facebook 上面冇啦，我而家雨后如果我讲咗网站，即是等于佢 Facebook， 我成日错，唔好意思啊，你咁样讲啦。跟住佢去到现场之后，就系、是、你个位搵唔到、啊，跟住发现，因为佢有 email 俾佢话佢嘅摊号噶嘛，上到去，咦，做乜我摊有人嘅 ？Double booking， 飞机就有 overbook 嘅，我真系冇谂到，连同人节都有得佢，都有得 overbook 嘅，真系先进啊！ 有，点会冇啊？呢成成咩都可以发生嘅。 哇！真系，虽然我觉得系纯粹系呢啲作业错误咁样啦吓。而大家喺度系咁 email 喺度屌紧佢嗰阵时咧，因为你净系可以 email 同佢联络啊嘛。佢咧就唔佢系忙喺呢好奇怪嘅地方度。呢、這个系嚟嘅，到而家为止都系未开场噶。咁佢就系话诶，我哋有个活动啊。如果你俾张图我哋帮你印同人精品，印完之后咧，我俾翻15%嘅钱俾翻你。去资金回馈，同你就做宣传咁样。我拿出去自己印，我代 100% 喎。你即系嗰啲咧，又嗰啲咧，嗱，你免费俾张图俾我，我哋免费帮我做摄影，咁我可以帮你做宣传噶啦，嗰只嘢咯。你忙喺呢啲咁嘅奇嘢上面，然后据说真系据说嘅啫，嗱，应该话全部由始至终所有嘢都系我查翻嚟嘅传闻嚟嘅，冇一件事我系可以亲身证实嘅，大家知咩原因啊？咁。据说在呢件事之前其实他仲有搞好多啲想搞好多奇奇怪怪咩打卡活动啊，之如此类好多啲咩嘢啲好奇怪嘅发想。成件事咧，其实后面我再睇睇啊，成件事系真系俾我感觉就个结论我翻落最后先讲啊。咁然后 OK， 你200 SP 咁啊，即系算系中大型活动啦吓。我再提一次，一私得都系得300零噶咋，系后屘开始又得有两三个场嗰阵时先可以多翻嚟噶。咁你一个中大型活动有几多飞啊？他一开始说我们大概有100多张飞去公开售卖。 100多张 我听到打个突。 不对我即是大佬你们飞用少个摊位是吧傻了啊。 虽然后来再计算就应该是因为有很大量的 VIP 飞然后有些预售飞那些都不算是公开售卖当然也要预翻摊位本身的摊位飞啦。扣一扣完之后呢原来得翻100多飞可以拿出去卖。应该是这样的。而先讲一样是叫做先天的问题。我想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你其实我想大家都没什么人看虽然都几大影响。现在不是说宴会啊那些东西要了个鼻先的。跟着后来开场前的礼拜四即是开场前两日突然间政府宣布包括所有表列场所即是包括展览场地学校那类东西全领部。都要有快測先可以入去先唔好問點樣搞點樣處理好明顯一團糟嘅唔計算。咁結果佢突然間咁樣做同埋原本由呢啲展覽場地娛樂場所嗰啲嘢 85% 用量突然間壓到落 50% 用量。咁可能我要幫佢哋講返嘅可能係因為咁樣佢突然間又可以有幾百張飛甚至係千零張飛嘅。其实可能我估啊，如果咁样数嘅话咧，由 85% 压到 50% 会得翻100多张嘅话咧，即系呢个代数问题嚟噶。翻去自己慢慢计，咁啲答案就系佢应该大概系1000到2000张飞，原本系有1000到2000张飞得100多张系俾公开发售嘅，叻噶啦你。咁啊，结果引申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咁你公开发售咁少，咁我咪买 VIP 飞咯 ，VIP 飞贵啲啦，咁贵到就算啦。佢先讲，佢原本嗰张飞40分啦，40蚊一张啊，我谂紧，系冇错，斯特同 RG 都系40蚊嘅，但系人哋租九展场喎。你呢个系崇基书院，我都唔知道你到底有俾几多钱啊？不算系公营机构咯，正常应该系唔会有九展收得咁贵嘅。嗱，如果我搞错咗，欢迎打你嘛，我真系唔知道。即系九展几多钱我知道，但系崇基我真系唔知几多钱，因为嗰个场极少用于同人嘅嘢。之前好似试过一次系麦多格 only 嘅，咁 only 场咁啊细好多噶嘛，咁啊嗰次就冇乜事嘅。虽然我冇去到啊，然后咧有人宣称啊，我再戴多次头盔，有人宣称啫，我唔肯定系咪事实啦，冇办法查证。 就话佢买黄牛 VIP 飞，然后佢喺会场入边见到见翻嗰条友仔，而嗰条友仔系 staff 嚟，即系疑似自己炒飞。咁二次啊，我再讲紧先。哇，呢啲就算啦，我就当佢二次就算啦。唉、哎，唔好烦啦啊！总之就算有个咁嘅传闻，大家听完就啊咁啊个开场安排系咁样嘅。11:30开场，正常合理啦。虽然都偏早嘅，咁啊，然后佢话我哋9:30开始排队。咩叫9:30开场？就系话我哋9:30之前嘅龙，我哋系唔承认嘅。我喺度谂紧，你唔承认又如何呢？你如何地不承认呢？一系好似 Comaker 咁，有能本事呢、这个时间之前就驱散佢。 嗰个人赶， 系啊，系咁赶佢，系咁赶佢，系咁赶佢。一够钟，我话你自然形成多个队，边个排头位，边个排头位，你谂到一定会炒镬嘅。不过佢咁样写啦。咁然后你估下几时截龙啊？截龙嘅意思就系佢飞有限噶嘛，佢要截龙噶嘛。11:30开场，9:30话开始承认排队。咁佢截龙嘅时间系几多咧？9:10。佢宣称嘅排队时间之前就截捻咗龙，你条龙边度走出嚟嘅？又话唔捻承认嘅？ 冇明白、 啊。而最恐怖嘅就系呢个第一日，第二日系一样嘅安排，都系11:30开放，话9:30去开始排队。第二日因为有第一日经验，大家知咩事啦？结果第二日嘅截龙嘅时间系8:40，9:30开始排队，然后你超时空话我听8:40截龙，即系你迟个8:40嚟咧，就冇飞俾你买噶啦。哦，你唔好谂住我神准早嚟排就 OK 喎，冇事喎。因为咧，佢喺第一日嘅11:20就话咧，我哋 VIP 完售啦。咁啊，文字上咁样写，跟住话我哋一般飞仲有咧喺度嘅。咁但系咧，通常会附图噶嘛。咁啊，附咗图咧就系本日嘅飞全部售罄，系全部啊。咁啊，然后佢就急急忙忙删铺，跟住补飞话我哋系会迟啲会再开嘅，即系佢话暂时售罄。咁啊，即系后边迟啲会开嘅。咁即系叫啲人话你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咁冇办法啦吓。咁你迟啲会开啊嘛。咁你一定系要喺你，如果你真系想入去啊，你咪要等咯。咁啲人等到4:30，跟住佢话我哋卖晒飞啦，我哋真系卖晒飞啦，唔会再有噶啦。喺呢度中间5个钟头系冇卖过任何一张飞。 阿李， 你又话有得补嘅？你话有得补，我先喺度等你嘅啫。嗰啲人就喺即系，如果你系9:10之前已经嚟到，因为之前截龙啊嘛，9:10之前嚟到，然后等到4:30，佢话你啊，大家可以翻去啦。你系足足排咗7个钟头队去等佢嗰张不存在嘅飞，而大家知道嗰一日或者呢一期都系啦，气温系几多度？而嗰个书院嘅排队位咧，朝头早系就系晒正个牌嘅。结果就搞到有人系中暑到抽筋嗰只嚟嘅，即系抽晒。我唔知佢有冇口吐白沫嗰只啦，即系你有冇见过嗰种啊？即系你玩开运动可能比较熟啦，即系嗰啲咧中暑到好严重咧，会抽筋噶嘛，因为电解不足啊。呢啲嘢我唔太熟啦。跟住系咩啦？好例噶，你喺飞机上面有冇听过咧？会场场上边有冇医生啊？咁跟住咧，结果佢系开麦广播，因为嗰时未开场嘅，开麦广播。会场入边啊，消防员朋友可唔可以过一过嚟帮手救人？ 消防员 系啊，呢位我谂如果有去过啲同行场，大家都会有印象嘅。喺会场入边咧，系有个着住好似消防员衫嘅 cosplayer， 佢唔系真系消防员嚟噶，但系佢系消防爱好者，佢有出呢个消防嘅啲资料同人嘅嗰啲嘢嘅。佢嘅资料，佢嘅消防相关嘅知识系非常之丰富，甚至可能比部分消防员仲要丰富。咁佢都有急救牌嘅。咁大会就系、call 咗佢过嚟帮手。虽然据说喺佢哋搞手入边啊，其实有几个人都有急救牌嘅，咁啊几个加埋个消防员就唔知点解佢会 call 佢过嚟去帮手，其实完全咁你中暑，咁你咪话你自己有急救牌，你搞掂佢咯？点解你要无啦啦指定某一个摊主？佢唔系问有边个有急救牌或者之类，系指定某一个摊主哦。不过跟住佢又好似有摆又系嗰啲消防本嗰啲嘢噶嘛。我觉得如果你 call 消防员 call 真消防员，我都仲理解到，我哋可能处理唔嚟，咁我哋要报警，我哋打999叫，因为你叫救护其实系消防员嚟嘅，我就系消防嘅救护嚟噶嘛。call 佢哋，都仲理解，点解要 call 佢过嚟啦？熟啲啊，你哋。跟住话我哋唔识佢哋嘅，咁啊佢哋跟住结果我嚟到都冇嘢好做，你哋三个搞掂晒啦已经。咁啊结果就系、是、咁我哋喺度巡咗个圈，我又翻去啦。我真系唔知点解要咁样 call 啦。咁啊，即系 OK， 咁然后。呢、这个系排队开场排队啦，跟住佢本身个摊咧，佢个编排咧， 我唯一可以同佢解釋嘅就係，係咪佢因為排得唔諗唔到點樣排，所以跑到最後臨 last 個禮拜先寫得出嗰個排位表咧？因為咧，佢個攤就係咁樣，因為嗰個學校嚟噶嘛，大家知道，得個科，得個地下大堂，有個地下有個叫大少少做搞科啊，平時搞嘢一個嘅活動場所啦，佢做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嗱，我唔係好記得啊，因為呢個私院我係冇去過嘅，我自己嘅中學。个科咧系冇冷气嘅，据说现场都系，唔紧要，算。佢个编排咧就系地下最地面嗰层就系、是搞活动，俾啲商业摊同埋部分大手摊 cosplay 摊。二楼就俾cosplay 个专用嘅，跟住咁唐人摊喺边啊？四楼，我姑且当佢二楼嘅其他地方，因为佢二楼唔系租晒嘅，二楼嘅其他地方同三楼学校因为某啲原因唔愿意开放，有可能嘅。你将佢哋发配咗去四楼度，咁咪即系发配天官。即系你谂下，正常人，即系点话正常嘅香港人，你叫佢撑四层楼梯上去，咁大家一定懒噶。OK， 就算佢点都行一次啦，咁你会唔会你再上翻去咧？我要提一提各位，喺九展系有电梯噶嘛，有电梯有电扶梯，你明白我讲噶啦？ 都唔上去啊！啲人 六楼嘅人气永远系低过三楼噶。更加唔好话，你净系得条学校楼梯，仲要系窄梯嚟嘅。佢分俾你行上四楼嗰条，佢有两条梯嘅，一条系阔梯，一条窄梯。佢分俾你行上四楼嗰条系窄梯嚟嘅，有几窄呢？两个人嘅阔度。如果系两个大只少少嘅，就会撞膊头噶啦，那个程度，而且系半露天嘅。大家知道嗰啲通风场所啊，如果落雨嘅话咧，系会撇入嚟嘅。不过好彩或唔好彩，嗰日系晴天保照嘅，大家知啦吓呢啲。 因为好天气好嘅呢样嘢，晒扑街。 啊，咁但亦都因为咁样晒到佢哋扑街啦吓，唔紧要。咁啊，唔系唔紧要，不过算啦。咁其实咧，就学校咧就我读书嘅年代开始逐步都有电梯噶嘛，唔捻俾你用。佢话净系开场前同收场后俾啲组织嘅人开场同收用嘅啫，中间佢哋都唔用得，除非你有咩特殊需要，即系我估系嗰啲咩要轮椅啊嗰类嘢啦。呢部分咧就有少少非战之罪，虽然好多人屌，因为咧，如果系学校嘅话咧，喺我认识嘅学校年代咧，就真系的确系唔俾人去用嘅，但系唔俾一般人用咧，通常系唔俾学生用嘅啫，就唔系唔俾来宾用嘅。以前你会考啊咁样读嗰时候，你都会话你去到人哋学校啊，其实都可以用呢、這个，即系嚟考试嗰啲啊。你都可以用 lift 嘅，我唔知点解啊，可能佢考虑人数太多，诸如此类，或者佢直情当咗你学生啦。哇，我谂紧现场嘅参展嘅，或者系入场嘅，喂，有啲已经系离开咗学校十九几年噶啦。即系如果我有去入现场嘅话，我离开咗学校廿年啦就嚟。即系你话咧，你仲要攞翻当年啲规矩嚟俾你？我姑且当系学校唔俾啦，我当系学校唔俾啦，算啦，姑且二点你一归于未叫。好啦，咁你咁嘅情况，你要必须逼住啊，因为其实好正常嘅，你搵到咁一个咁大嘅场地，你要斩开几契，而学校嘅即系一般我哋香港嘅学校啊，个做法咧就的确系可能系要分好多层，而且四楼嗰啲系课室嚟，普通课室嚟噶，唔系科，唔系活动室，唔系剩嚟噶，即系佢除咗一个系叫做活动课室咧，即系咁啊，两个间开咗，拉开之后会变一个大少少嘅课室，可能会课你嗰啲活动啊，或者系嗰啲大少少嗰啲嗰啲嘢去搞嗰啲啦。除咗之后，其他全部系普通课室嚟，即系我哋普通嗰啲四十人班房，你谂下嗰度可以塞到几多个？佢哋平均大概一个就塞二十个 SP。佢有啲系塞十几个嘅，有啲系塞二十几个啊，塞十几个嗰啲咧就唔算逼嘅，但系塞二十几个嗰啲咧其实都几逼下。咁但系你话系咪咁我塞十几个嗰啲咪咁咪都 OK 啦，唔系好紧要啦。结果但系佢嘅排法咧就系、是、排一个 U 型嘅排法嚟嘅，即系一个 U 字型咁样。我唔知点形容俾你听啦。总之就系个 U 型中间咪有个空咪会有个空位喺度嘅。结果一啲人就企喺晒入边，因为佢话我哋因为当初啲人喺度屌啊，哇你哋喺度发个配表嗰时主办嗰时仲喺度认，咁你哋有冷气凉啊嘛。佢意思就系咁样，佢讲个咁嘅嘢，因为课室系有冷气嘅嘛，大家应该知嘅。虽然据说有一半嘅课室个冷气坏捻咗， 即系点咧？唔系好明白。咁即系有冷气定冇冷气？喂，你讲清楚喎、 啊。有一半人有冷气，有一半人冇冷气。而坏冷气嘅地方，我唔知系坏定冇冷气啦。冇冷气嘅地方入边又有部分，好似有一两间系连风扇都坏捻埋。哇！我谂紧，哇你 咁抽奖 feel 嘅？ 喂，大佬，大家都系俾四嚿水，先讲个收单位收四嚿水啊，收得几劲下噶， 即係RG， 我冇記錯嘅話，都係呢個數附近嘅咋。OK， 大家都俾四嚿水，做乜佢有冷氣，我冇冷氣？跟住，但係其實都唔係差好遠嘅，因為佢個冷氣有啊等於冇，大家都明白咯。其實課室嘅冷氣咧唔係好強，佢預你係閂住門咁樣噶嘛。因為呢個係活動嚟啊嘛，兩對門係開曬嘅，佢前後兩對門啦嚇，咁兩對門係開冷曬嘅。咁你長期咁樣開冷住曬嘅嘢，除非你喺正個出風口啦，唔係個冷氣有等於冇嘅啫。乜冷氣都走撚曬咯，即係所以係咪有好大差別咧？其實唔算係嘅，不過就係、是、即係呢啲嘢，即係佢話同呢個係露天搞冇乜大分別，咁啊都有少少嘅。你最少唔使曬太陽嘅，你睇下出邊排緊隊嗰啲啊，你諗下由朝頭早唔知八點九點，我唔知你八點九點嚟啊，跟住排到四點幾仲有人排緊嘅喎。因为佢之前出现啱啱嗰扎嘢啦，所以呢啲包括呢啲发配偏僵呢啲嘢，大家事前知噶嘛。有啲话：，哎，我唔嚟啦，算啦，唔搞咯。有好多人，跟住嗰个 staff 咧，有 staff 喺个人嘅，唔系用喺个 Facebook 嘅 page 嘅，佢自己嘅 page 啊，但系佢系 staff 嚟嘅，就话：，妖，又话退，又话退出，又话唔玩，咪有一样大捻把人嚟，喺度串鸠人哋。我谂紧，喂，你咁样集人法，跟住大捻把人排紧队咯，但系入边冇人噶，据说四楼系冇人噶。 嗯、 大家喺度理眼冇眼话你摊入边，唔系摊多个人啊，摊多个人咧，你都会话我、哦、一个二十 SP， 我谂最入边最少四十个人啦、啊，四十个摊位嘅人啦、啊，咁你摊嘅人多过框嘅人，咁你入边最少可能有二三十人啦、啊，唔系系两三个人，系有段时间系冇人，系成段时间乜卵人都冇卵人咁嘅地步喎、啊，但系咪成个活动完全冇人咧？其实唔系、啊。下面搞活动啊 ，cosplay 啊嗰度咧系人逼人嘅喎。 喂，好鬼唔公平，真系好鬼唔公平喎、啊，大佬。 系啊， 我发配边疆，但系就你俾咁多钱，我就冇人，你要爆棚。 啊，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其实咧，首先我哋要讲翻一般嘅同人活动，我当 RG 又好，死咗嘅 CWT 都好啦。如果有分场嘅话，通常要么就系而家 RG 嘅做法咧，就系你嘅双飞唔单止有时段，仲有入口路、入口位嘅，佢会分配三日，你系三日入嘅，你系六日入嘅。再早少少咧，就系私得嘅做法咧，就系我知三楼人多，六楼人少啊嘛，我一嘢扮咗你就上到六楼先，你哋一定要喺六楼入边入场，你要行完个六楼先，之后先落三楼。咁样嘅话咧，因为入场我通常都会人多啲噶嘛，会有个咁嘅效应噶嘛，咁样你咪可以 balance 翻上下两个咯。咁呢两个边个好啲，我唔喺度争拗，但系你会有啲手段去。入場嘅手段去令到你用個動線嗰啲嘢啊，去令到佢balance 翻佢個人數。咁但係佢嘅做法調撚翻上件事嚟做，最撚多、最直覺、最容易去到嘅地方就係佢個創意大道，佢叫做創意大道嘅，就係、是、直行去，就係啱啱講嘅啲商業攤啊嗰啲地方度，佢哋搞活動嗰啲嘢嘅地方度。然後次容易去咧就係右手面轉落去個闊梯度，因為條梯闊啦嘛，又明顯啊嘛，就係上二樓 cosplay 嗰度嘅。而上四樓同仁攤嗰邊咧，就係、是、最撚詭秘、最撚窄嗰條路啊，係要行個好撚窄嘅走廊，之後先上到去邊邊位，再上去嗰個其實我話嚴重懷疑係走貨梯嚟嘅，其實去嗰個樓梯度上四樓。咁你諗下一個正常嘅人嘅人性，梗係直入元朗噶啦。梗系向前行啦，见到前面有啲 cosplay 啊，有活动啊嗰啲嘢，咁、你入场梗系，而且可能你好有可能你目标就系佢哋，因为好似有啲大手摊啊嗰啲嘢喺度啊，其中一个风林火山，我谂佢今次最捻无辜系佢哋，其中一个，即系佢哋累到佢都俾人屌，即系都唔知佢哋中间有咩协议啦吓，大家都系同人，点解你就喺下边个台都大过人嘅，人哋就放上上面啦，发布你边疆啦，咁啊不如算啦，咁啊上咗去。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后尾第二日定系第一日后半部啦，我唔系肯定啦。咁啊，总之就系一开始就系用个窄梯上去，后尾咧就可以就唔准阔梯，阔梯只能上二楼上 cosplay 嗰边嘅。后尾好似话可以由阔梯嗰边，即系上去 cosplay 就可以上去咁样啦。但系咁样嘅情况下，好正常啦。一个好隐蔽嘅窄梯，一个好开明嘅阔梯。大家一谂都知肯定行去边啦。结果佢个动线咧，佢原本设计嘅动线咧，就原捻全跌捻翻咗转咗啦。你喺个动线度行到嗰个位置，一定系错捻晒嘅。你会一个间房有两个门噶嘛？正常你一定系先入由个近个门去入去，然后由远啲个门出去噶嘛？你咁样去设计，一定系咁样设计噶嘛？正常人咁样做噶嘛？佢会变成咗就系你由远啲个梯入去，然后由近啲个梯行翻出去，然后喺走廊度入边咧，你会行经翻原本嘅入口度。玩咩嚟？即系呢啲咧商场式嘅做法咧，系嗰啲咩潮流特区啊，咪就咁样做嘅咯。佢特登做个电梯同电梯唔系驳住嘅， 如果你一路向上行咧，你要先上一层电梯，行半层楼去另一边，然后再上电梯去咁样去。有一成好似都系咁样，好几格，好几个都系咁样噶。啲商场好多咁样做，逼你去行佢啲商场。 正常咧， 但你唔会话我想上到六楼喎，咁等我走咁样。佢而家做法系咁样喎，咁然后你行咗去咩啊？走廊，走廊乜捻都冇噶喎。 咁逼你行做咩啊？ 系啊 ，OK， 就呢度个动线问题，可能系佢搞佢太天真地想象到由窄梯上去，由阔梯落去。或者是乜嘢啦吓，佢令到佢动线啱啱冇调翻转咗，因为后尾佢变咗由大家都由阔梯上去，由窄梯落去，或者系直接无视 ignore 咗个窄梯佢。然后因为阔梯同窄梯唔喺同一个位置噶嘛，好正常啦。如果你由阔梯上由窄梯落的话咧，系会有两个课室，大概有40零个铺个 SP， 你会 skip 咗啊？唔知边捻个设计呢啲动线 ？OK， 算。好，跟住开场前嘅几日就话。你咪之前咪讲过佢要系呢个开场前11:30先开有 lift 俾你去搞啊嘛，因为佢系10:30开始报道嘅，即系话喂，我得一个钟头时间，200个 SP 要上晒，要上去，你知道你要摆摊嘅话，一定系一抽二漏嘅，你最少都两劫啦，你小劫都要一劫啩，你又要本啊，又要台布啊，又要架啊，成嗰啲嘢噶嘛，你最少都要一劫嘢啦。结果系你话佢得一个钟头时间去用个 lift。喂，你得一个 lift 上落上落，又要搬出啲人，又搬出搬入，边度讲一次啦？200个摊喎，大佬，200个摊即时讲咗400-500人，即系而且可能我一次过仲搬唔晒嘅。你知有啲人系因为一个摊有两个人，你搬一夹，我搬一夹，好正常啫。其实都系冇理由一个人搬晒啊嘛。咁可能你打一次，我又要打一次，可能我又要落嚟落翻落嚟去俾票你啊嗰啲嘢，成日出现嘅呢种现象，你边度讲一次啦？结果是有人要攞住个好卵彩嘅夹行楼梯行上四楼，哇！即系无敌，即系神奇顶级超出。咁如果你唔想咁样嘅话咧，佢之前有讲过，佢喺前几日，因为咁样大家会想做到咁嘅情况啊嘛，佢就喺前几日就开场前几日就出咗个 email 嘅话，哦，我哋可以咧同佢哋大，我哋同个书院商量咗啦，我哋可以提早一晚，之后早一晚去俾你，即系前一日嘅晏昼定夜晚开始去俾你哋去搬嘢入去。咁都尚算正常嘅，但佢下一句就係、是、不过你有咩损失係唔关我事嘅。佢话讲到明我哋唔会派人看守，你有咩损失各下自理。咁我讲下其他场系会点样啦。首先斯德同埋 OG 就唔一定有事前搬入嘅，有啲有嘅，有时冇嘅，即係其实好简单，就係、是、前一日有冇人用个 call 㗎咋嘛。如果前一日有人用緊个 call， 你咪冇办法囉。咁又或者係你肯唔肯租埋，其实要畀钱嘅因为。咁但係通常情况下就是讲紧俾你哋入嗰阵时，佢哋有人企喺度，冻喺度，喺度望住你哋。你当睇住又好，咩都好啦。咁正常嚟讲咧，咁有人望住，当然你唔可以话有人望住一定冇事嘅，但系叫做咩？有人睇紧住你啲嘢。咁然后到所有人走晒啊，佢就会锁门剩啊嘛。佢话我哋唔理噶，我哋唔会有人去睇住你哋啲嘢噶。各有咩损失，各下自理啊。即系你要摸就同全世界逼去搬嘢入去，要摸就系、是、之前去，然后冒住俾人挞嘢嘅风险，而且。事前搬入是冇 lift 嘅，你个 lift 到底有几捻珍贵啊，大佬！我完全理解唔到啊，屌乸声！即系咁啊，退 OK， 咁啊算啦。咁因为两日噶嘛，咁你第一日嘅搬完之后，咁你要第二日嘅事前搬入噶咯，咁啊要安排。咁佢就话我哋7:00完，夜晚7:00完，咁你7:30就要执好晒所有嘢咯。因为我哋跟住我哋就系、是、就系、是、要俾第二日嘅事前搬入噶咯，啱唔啱？首先30分钟就嚟执好嘢啦，其实系几痛苦嘅事嚟嘅。如果你真係7:00完正式完你先开始執嘢㗎嘛，正常应该係咁样㗎嘛。咁你7:00完你7:30要全部人執好晒走人撤出。你仲要唔係讲緊你离开个 mail， 你仲要落去啊食佢啊。啱啱都讲过啦，又系再逼个人。你之前一个钟头都唔够时间，你而家半个钟头俾人走。係咪即係等于叫人提早走。然后你提早走嘅话系冇办法用 lift 㗎。你个 lift 到底几珍贵先，我第三次问啦。OK， 算。再一个都系叫配置问题嘅飲食问题。咁大家知道啦，呢、啊這个根据呢个香港啲十九房嘅规矩，你唔系飲食嘅，即系你俾人飲食系会变成咗另一个牌嘅会，所以佢系只有特定地方度俾人喺走廊度飲食。我唔知系咪咁样咁样去转个漏洞啦，佢就系安排咗地下同二楼去俾人飲食嘅啫，其他地方系唔准飲食嘅。咁即系包括咗喺上面要坐足成日嘅人啦。你谂下11:00开场，我当你开场就到，然后收场走人8个几钟头，你要喺个场入边。唔准飲食，你要飲食点啊？行4层楼梯落下面，走出去买嘢食， 买完之后 食完 行翻四层楼梯上翻去，或者如果你唔想离开太远太耐，咁你就攞上去食。假如你系 one man band 状态嘅，你喺要食饭嘅时间执好你个摊，塞落机入边，攞行楼梯，行佢个好难接嘅楼梯，因为你唔捻准佢用个好矜贵嘅电梯行落去，跟住佢出去食嘢，或者系买嘢买翻嚟，然后攞住你个夹行四层楼梯上翻去，重新开翻你个摊。 黐线！ 然后你系唔系唔可以喺入边食嘢？你系玩捻人咯，系400人、200个摊位、400多人，你都要咁样做喎。跟住佢话：我哋设有呢个饮食区，你哋合作下，唔好喺同一时间去食嘢。佢真系咁样写啊！除咗我呢啲食无定时嘅人之外，有边个唔系中午食中午饭噶？如果我早肚饿嘅话，7点零可能要食晚饭噶咯。不过如果系7点完，我通常我谂会忍到佢完捻咗之后嘅。 忍咗啦，讲真，我觉得呢样嘢 系啊，即系咁啊，啱啱提嘅，啱啱提嘅样嘢咧，佢有啲人咧，因为四楼系有冷气噶嘛，虽然弱冷到爆，虽然佢走冷气走得好严重，但系总好过冇啊嘛。咁有啲 cosplayer 咧就走咗上去上边凉住冷气去 cosplay 去影相去食。咁啊，先唔好讲佢哋阻拦住咗啲摊嘅动线啦吓，即系啲人变成去唔到多个摊啊。啲摄影师又唔系好自重，咁唔知点解啦吓。我唔知系近年啲摄影师比较唔自重啦，定系个位置逼到佢冇办法，佢要影一定系会霸咗啲位去啦吓。佢哋啲摄影师系摄到去咧，或者系 cosplayer 咧，系黐捻住人哋个摊噶。即是人哋要睇摊嘅，系去唔到嘅。假如有人嚟的话，即系我唔知佢话，反正你都冇人嚟睇噶啦，咁啊点啊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是、第二日大会就出咗公告，咁啊其中一句咧就系、是，请各位 cosplayer 阻碍摊位进行展览，请各位 cosplayer 阻碍摊位进行展览。 咩咩啊？ 你系咪漏咗几个字啊？如果用一般正常常识，就应该系请各位 cosplayer 不 要阻碍啊。即系请别或者系唔好诸如此类，或者系话你咁样阻碍展览系唔啱嘅，系会犯规嘅，咁先啦嘛。 呢个就我觉得呢就纯粹系手文之误啫，不过算啦。 唔系好捻好捻好捻多，佢由搞开始就系好捻多呢啲咁嘅错字，打错嘢，然后啲唔应该系公告出嘅错字啊。其中一个公告就系咁样，因为嗰阵时就前几日就系阿写个台风叫乜春，我唔记得咗，系马鞍阿马鞍翻马鞍山啊嘛。咁嗰陣時之後問我，咁如果一個颱風話惡劣天氣咁點算啊？跟住佢話，其實台跟住佢個答案就係、是、颱風咧應該係星期三嚟嘅，咁我哋係星期六嘅，我哋星期六日搞嘅。 嗯， 佢係冇得講問題噶，人哋係問颱風或其他惡劣天氣。呢、這個世界上除咗颱風之外咧，係仲有一樣嘢叫做黑色暴雨警告嘅。打風之後落暴雨其實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嚟嘅。你點知佢會唔會咩外圍環流？因為呢個風都幾難，俾人捉摸。你点知佢唔知咩外围啦？我突然间无啦啦过咗几日之后先车过嚟，星期六日同你落黑雨噶。咁、所以人哋问你，我突然间谂起，因为有风，所以突然间谂起，哇，其实你好似冇提过恶劣天气点样搞、啊。因为其实搞活动，大家都知道有雨天 plan 同埋呢个恶劣天气 plan 噶嘛。即系雨天会要点样？天气恶劣到咩程度，我哋又要收摊，我哋就要可能要点样处理？咁一有啲咁嘅嘢，正常应该有啲咁嘅嘢嘛？冇。然后好似好捻醒咁样，其实台风咧星期三嚟嘅，唔系星期六。我屌，鬼唔捻知个台风系星期三先嚟咩？但系问题系，仲有可能会有其他嘅嘢啊嘛，话唔定系出现个咩可能你个恶劣天气包括话咩红色火灾暴雨啊咩，或者系高温天气警告，你就会有啲咩其他特别安排，即系譬如话你嗰啲排队啊，如果落雨嘅，你可能系变成室内排队。或者是出现这个酷暑警告，咁你就会会有另外安排。咁佢系问晒呢啲嘢噶嘛，正常系。咁佢就净系提咗台风问题，因为佢第一句就系问台风，就话呢礼拜三打台风。咁人哋后面问嗰啲嘢咧，你去咗边唔知道？啲工具系好啦，戆居，然最牛戆居嗰只，只 Q&A 啊嘛，系假，系自问自答嚟。Q&A 其实是自问自答嚟噶，未必有人问过噶嘛。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如果我唔 cosplay 唔想买飞咁点算啦？佢话哦，我哋附近咧就有边度嘅咧，我哋有啲好咁嘅好邻居嘅，你哋唔好打搅佢哋啊！你系咪即系话听介绍俾我听，我哋可以去边度？所以佢句嘢其实系比较似系串鸠嗰啲又想 cosplay 又唔想入场嘅人，又唔想买飞入场嘅人，因为佢 cosplay 系另外要系多入场 cosplay 嘅话要收钱嘅，咁佢有一个化妆间同更衣室嘅。佢串鳩嗰啲唔想俾錢嘅人，大概係咁樣啦嚇。但係呢啲嘢咧，你口頭講仲 OK 嘅，你出公告咁樣寫喎，大佬，即係呢啲係完全唔識分寸嘅，即係所以錯字呢啲嘢咧係同一回事。不過算啦 ，OK 啦。咁結果未開場， 佢入面有个 DJ 活动嘅，我唔记得系边个，佢入面有租咗个场，系话搞 DJ 活动嘅。但系佢前几日就突然间个 DJ 嘅组织就话，我哋因为完全感受唔到大会有尊重过我哋，所以我哋决定集体辞演。挑选，咁啊，后屘另外一个，嗱呢个未必有相关噶，佢点样唔尊重佢哋咧？佢哋啲人就叫做咩啊？留个口德，就冇讲过，冇爆过大镬。我相信咧，如果有嘅话，应该都系大花生嚟啦。因为你搞到我哋搞到成班人集体辞演，前几日集体辞演，然后有啲活动舞台活动嘅都有啲话要话啲唔搞嘅，不过好正常呢咁嘢，俾我挑选咯。另外听返嚟又系听返嚟阿先讲唔系嗰集辞演嘅本人讲嘅系听返嚟嘅就话据说佢哋唔单止系义务演出阿先讲一般嚟讲如果系舞台借个舞台俾你跳舞嗰啲呢通常系冇钱嘅通常系冇钱嘅但系如果系表演嘉宾呢即系嗰啲真系搞个讲座啊嗰啲呢多多少少都会俾返居马费佢嘅咁但系呢次呢就传出就系乜钱都冇都算了佢舞台器材音响嗰啲嘢全撚部系班 DJ 俾钱嘅，哇大佬贴埋大床过嚟帮你搞嘢，佢帮你吸客，你一个搞个活动其实主要都系为吸客啫嘛，我贴埋大床过嚟，音响你要知道你舞台跳舞可能大不了就用你个喇叭都唔知道嘅啫，但系你搞 DJ 活动你成 set 嗰啲音响啊嗰啲嘢全部嘢全撚部要自己搞，呢啲唔系应该你俾嘅。你请我过嚟， 好，至少你总之就你嗱，总之就我过嚟个人，咁你架餐梗系你俾噶啦，至少 居马费唔俾都算啦，架餐梗系你俾噶啦， 除非架餐专用嘅啫，唔系有基本上音箱啲嘢都系要俾噶啦。 你可以话哦，其实我唔系好熟，不如你搞咯，都得嘅，其实有时都冇乜所谓嘅。咁你搞嘅意思当然系我俾钱啦，但系唔系你搞你俾钱咯，哇，咁捻我即系净系呢件事咧有够唔尊重人哋啦吓。即系人哋真系打你工出你粮咩？屌啦声，即系你冇俾过任何钱俾人噶啊！咁啊，然后问搞啦，咁佢就喺主办兼 PR 啦，据说佢系 PR。哇哇，呢、这个绝对系关公嚟噶，呢、这个绝对系关公，我冇见过佢做过任何嘢系似正常公关做嘅嘢啊，绝对系关公嚟噶，就上咗我哋有台，即系呢个 JHK 上边就解咗话，讲咗好捻多好捻多嘢，咁啊。大概就是啱啱咪话讲百几张同几百张飞嘅，佢就系呢度入边讲啦。佢话我哋有百几张飞，然后后屘就唔知几时就改口话、哦，我哋有几百张飞嘅。但系最终咧，如果以佢入数接龙嘅数目嚟讲咧，应该实际上真系得百几张飞。佢几百张飞只系攞嚟做嘛掩饰啊，佢困鸠你嘅啫，基本上。所以啱啱我提过，虽然佢可能系因为佢突然间俾人 cut 飞，所以先咩啦。但是先讲下这个他们上节目的话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其实是迟了政府公告的即是未被人 cut 费的时候未被人 cut 流量的时候讲的东西即是他本身都好有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几多张费好难神奇的事来的因为你预售有几多知道的嘛你事前已经知道嘛预售接了之后你就已经知道预售了有几多张费 VIP 有几多张费你预咗的嘛那剩下的费有几多你应该是知道的嘛不讲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样东西就结合回之前刚刚提到炒黄牛二次 SAF 炒黄牛的问题了点解会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我炒黄牛可以买到几多张飞走，我咪唔知道买有几多张飞可以留翻俾你哋咯。呢个系个人推断，根据现有嘅情况推断，要告诽谤嘅，即管过嚟告我诽谤啊！即系咁佢就佢就上去，然后理论上系因为你延上咗，因为嗰阵时系剩翻系开场前几日啦，开场前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延上噶啦嘛。佢其实一系解话，其实一个扑火行动嚟嘅，你。但系佢就喺度喺入边好捻串，啱啱咪话叫佢填翻噏翻啱佢个名嘅，唔好意思，我真系唔捻识噏你个名，你个名咁捻巧口惨手，我问完 Google 我谂唔捻想读你个名出嚟，你叫捻就算啦，唔好叫 LL。即系咧，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有个日本人出个 cheat 就系话佢学广东话入边有最中意佢入边最中意嗰句咧叫做串过马捻，佢用字咁样串过嚟，跟住话但系我学咗呢个嘢，我好中意呢个嘢，但我一路都谂唔到有边个地方可以用，咁你而家可以行去佢话你啦。LL01 个主办人串过马捻，我哋教各位造句，教各位学广东话日本人造句，即系串过马捻，一人有嗰个系直播嚟啊嘛，有人去发问题啦，即系啲人问啲嘢啦，咁佢话睇守则啦，唔该。如果睇守则就搞得掂嘅，啲人就唔捻使嚟问你啦，都唔讲你个守则。其实是没对外公开的是没对外公开过他是后来有个简易版的手势贴了出去的 Facebook 上我老公看得到的、即而且他讲的时候好像没贴的我边来提手都看然后这个东西他在里面说、我有十几年同人参加同人的经验 嗱，佢系参加同人经验，而唔系举办咗十几年同人啊。因为老老实实喺香港搞咗十几年同嘅，有几多大家心中有数啦，咪系嗰三档咯。 嗯， 即系一个一路传承落嚟，你唔可能话某单一个人有十几年经验嘅，抽制。跟住就系斯德 RG 冇啦，你斯德 T 啊，或者系 PR 啊 PR 啊，CP 啊嗰啲，全部都冇十几年噶。即系其实嗰个嘢实际翻译翻嚟就系咩意思呢？我参加咗十几二十年同人，屌！我够参加十几二十年同人咯，我系咪可以去搞啊？然后后屘佢入边都讲嗰样嘢，佢系有搞过参搞手经验嘅。佢话佢系第一届迎制嘅搞手，迎之制啊！我即刻恍然大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迎之制第一届啊？第二届后屘后屘嗰啲唔计啊，第一届系迎之制，要几捻大镬，有几捻大镬。我唔想喺度再讲一次，因为可能又要讲多两个钟。我净系讲呢度，我净系讲呢度讲咗咁耐啦。我唔想讲第一次嘅迎之制有几捻大镬。跟住我就恍然大悟，哦，原来系呢条友，原来系你条冚家拎。因为第二届开始已经换咗人噶啦，就唔关我哋事。第二届开始正常好捻多噶啦，因为老老实实啦，你大专搞同人制唔系第一次啦，老老实实。总之第一次嘅迎之制系好捻大镬嘅。咁跟住佢，所以跟住话，哦，原来你系就系、是、你条友仔，咁怪唔得有人要走嚟打，走嚟寻你仇咯。有咩事发生呢？就系、是、我唔记得第一日第二日啦。总之就系有正常又会有传媒申请噶嘛。佢话唔设呢个现场嘅申请，咁都合理嘅。有啲活动都系唔设嘅，要事前去 email 俾佢啊，事前性嘅，咁都好正常啫。咁啊有个组织，佢就话佢之前申请咗。但系从来冇任何声气，所以佢就现场行过去同佢对质，到底你系内咧咩什么回事？咁好正常啫。喂，大佬，你叫人事前申请，但系申请完，你就算你拒绝都好，你都话我听你拒绝啦。你又唔话批，又唔话咩，咁我就佢系唔嚟好咯。不过选择咗嚟，然后同佢对质，喺对质期间咧就据说有啲推撞，咁啊打咁啊搭咗落地咁啊打得好啦呢啲嘢。咁啊佢跟住主办单位就话，哦呢、这个传媒咧系我哋黑名单嚟嘅。听讲你 LL 系第一届嚟嘅喎， 纳入黑名单啊！ 我哋嘅黑名单，佢几时得罪过你咧？唔知道，唔知道。老实实，嗰两位咧，有人影过贴过相嘅，冇乜印象。但系因为我认人能力好低嘅，咁可能系真系同行，亦都可能系嚟招摇撞骗嘅。我暂时保留咗一样嘢，但系黑名单嚟嘅黑名单边度嚟噶？如果你有黑名单，你系咪要早啲讲啊？即系如果你系因为黑名单而拒绝佢，你系咪应该话俾你听？哦，你系我哋拒绝咗你嘅申请啊，抵佢俾人打啊真系。咁啊，结果呢位咧，因为就系因为据说啲人后边亦都传呢位阿威哥 R A Y 啊，阿威哥系香港同仁嗰个友站啦，我哋咁叫啦嘅始创组成员，同埋系前期嘅管理员嚟嘅。咁咧啲人就话，我以为你香港同仁有份搞嘅，我哋先嚟嘅。咁所以跟住佢就出公告就话，就割席啦，就话系冇错呢位就之前系的确系我哋嘅嗰啲叫咩啊干部啊嗰类嘢啦吓，总之有份搞嘅，系有话事嘅。咁但系喺2016年打后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组织啦，即系割席啦吓，咁啊正常嘅。咁佢唔关我事啊嘛，大佬，佢哋去报咁啊。佢哋嗰只都尚算正常嘅，咁啊为免误解啫，因为有人话系佢哋嘅老顶嚟噶嘛，呢个曾经何时可能系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咁佢咪要讲清楚咯，好正常嘅。最搞笑嘅国籍系乜嘢咧 ？PR 出嚟国籍 ，PR 同 PR 国籍系乜嘢咧 ？PR 系指啱啱完准咗嗰个活动，简称都系 PR 啊嘛 ，PR 五，佢哋话唔捻关我哋事啊，你啲人成日话 LLL 的 PR， 唔系啊，我哋唔系佢哋噶。我觉得系抽紧佢哋水咯，老老实实黐紧筋噶真系，即系咁样结果又全方位割席啦，仲有啲演出嗰啲就话我唔嚟搞噶啦，然后佢就仲有啲细少少啲零零碎碎嘅花生啦，我哋大概嘅嗰个咁多，仲有啲零零碎碎嘅花生咧，好好笑噶，即系据说有人啊，真系据说，我冇任何证据，亦都真系道听途说嘅啫。有人喺飞天奶茶，即系其中一个商业摊。飞天奶茶系一个，我唔介意帮佢打少少广告嘅，系一个你当系香港嘅苦月啦，帮人代购啊，或者系代售啊嗰类嘢嘅一个公司嚟嘅，其实系公司嚟噶啦。喺个摊位前边，咁啊当然有好多美少女图啦嗰啲嘢嗰个摊。据说有人喺个摊前面打飞机， 吓 打飞机， 等先 hit the L 屏， 呢个系 自作自为。 你坚嗰种啊？ 坚 唔系我哋所谓，唔系我哋一般所谓合啊，纯粹嗰种叫做比喻， 精神上嗰种啊嘛，自嗨嗰种啊，唔系，我已经讲得清楚啦， 即系物理上嘅 自作 打飞机、智慧， 唔系系嘛？咁激， 据说系这样。咁我无从证实。如果有人可以更正我或者乜嘢嘅，请欢迎去话俾我听啦。即系咁，哇，你都劲咯。即系 OK， 仲有啲冇咁夸张嘅，即系嗰啲咩人体蜈蚣啊，人体类似人体蜈蚣嗰啲嘢啊，啲咩朝拜啊嗰啲嘢。 呢啲冇深究啦，嗰啲就。 即系呢个都几 唔想知，我唔想知，亦都冇形容俾我听。 即系呢个都几我要提一提各位，你记唔记得《青年话剧场》到底系点捻样俾人杀烂咗皮？其中一样就系人体蜈蚣。即系我真系真系提一提各位。咁啊，结果变成大家都话因为啱啱我讲嗰扎人咧，有一部分咧其实系关场地事嘅，即系你点解要跌到咁高啊？点解你个唔可以一个大场搞掂佢啊？之如此类，其实系关个场地事噶嘛。啲人话唔单止 bad 咗呢条友仔，连个崇基书院呢边都有 bad 咗埋佢。咁我就入觉得有少少冤枉，因为呢档嘢咧之前系我啱啱提过噶，佢之前系搞过两次嘅，最少两次我所知嘅同人 event 嘅。当然规模冇呢次咁大啦，其实 only event 好少咁捻大摊噶。only event 咧100个人嗰啲叫大噶啦。叫大 event 噶啦 ，only event 嚟讲，我嗰个应该系冇噶，同马多卡嗰个。你讲抽制啊，抽制其实系得几十个摊噶咋，三四十个摊左右噶咋，好细噶咋。即系咁样先系一个正常呢啲学校 size 可以做得到，因为你只系用多用途活动室噶咋，你做唔到，你最多系攞埋个 hall 噶咋，你做唔到呢啲乜嘢噶啫嘛。总之就系再有场都冇乜嘢嘅，咁啊然后另一个关场地事系乜嘢啦？就系啲人话今日最大赢家系边个啊？寿司郎。 点解？ 系因为嗰个附近就系寿司郎。啲、 哦、 人就会场买粒冇捻嘢做，咪笃笃飞，然后够钟嗰阵时候差唔多够钟嗰阵时候就落楼走人去食寿司，唔捻理你啦。因为好多人都系屌，我都俾捻咗钱买飞，有啲甚至系组织商飞，哇屌啦，剩喺度咁样，咁就我哋提早走人，好捻多人去咗寿司咯，去食寿司，即系俾你哋激亲咁啊，补偿翻自己。有啲咧就系佢俾人激亲，除大会之外咧，就有啲 cosplayer 系据说啦，有人讲噶系兜屁股坐咗落去上面摆咗嘢嘅台面度，你个摊其实好细嘅啫嘛，上面摆咗书摆咗剩啊嘛，兜屁股坐落去，啲影相嗰啲撞到嗰啲都算啦。你 cosplayer 你咁样坐落去系一个好捻有意识嘅动作啦，话啱啱话啦，如果你啲影相撞到啊，你都算系叫做唔小心啦，可以叫做即系咁啊。然后仲有啲嘢仲劲，我唔知道算系好事定坏事啦，睇你点睇咯。对我嚟讲肯定系坏事嚟嘅。点解咧？因为啱啱咪有啲 cosplayer 入咗课室度贪佢凉嘅，直情喺入边换衫。 这个嘛， 即系咧系冇错，可能你觉得你系俾紧福利人哋，咁但系可能人哋觉得眼冤噶喎。 同埋就系唔该，呢样嘢好难点认啊，算啦，我唔好批评啦，真系。 系仲系讲紧你嘅换衫系除到剩翻底衫，即系你有冇考虑过我嘅感受？即系黄子华嗰句，你有冇谂过我想唔想睇？即系所以都几惨下我哋，即系需要听到好捻多啲又去摆摊嘅 friend， 全部喺入边屌捻到开花，屌到开行，所以点解咁捻多资料喺度就系因为实在太多人主动向我抱怨，或者主动喺个河道啊、探拉上面去打，我只要将佢哋收集晒就嗱，先讲仲有好多仲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我系冇提到出嚟嘅，因为比较轻恕啊，或者系比较唔系好熟啊，或者系嗰啲见唔大件事，亦都好难证实嘅嘢。咁我就算撚數啦，因為實在太多。據說都有部分啲又係 cosplayer 啦，都因為課室嚟噶嘛，即係畫人哋黑板啊嗰類嘢，即係其實都幾亂下嘅。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先啱啱提完，喂大家你睇下啲 cosplayer 嗰啲嘢，唔該你咁樣搞一搞。喂，全撚世界喺度屌，屌到出咗主流媒體，都仲繼續，都即係仲係咁。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到底你係咪因為受咗啲咩氣，所以想搞冧凍攤咧？因为喂，当嘢实臭到啦。以后阿威哥你搞嘅任何活动，你有份搞嘅，提一提我，即系提一提大家，大家系唔避开你呢位。因为事前佢冇话我听，如果我早少少知道咧，系第一届迎之世嘅搞手搞嘅话咧，我谂大家系应该系会避得到嘅。啲比较老少少嗰啲咁嘅老鬼咧，应该系知道咩事。嗰年真系好捻灾难性，所以原来有经验系冇错，佢有经验，佢有大捻镬嘅经验咯。即系佢完全系嗰啲唔捻识做嘅嘢噶，然后好明显就系、是，因为之前形制我唔想讲太详细啦，但系总之个结论同以前嘅结论系一模一样嘅，就系、是、当嘢好捻想搞 cosplayer 舞台活动，唱歌跳舞，搞呢样活动嗰样活动，但系佢又想用同人活动嘅名义，用同人展活动呢个名义，结果就系、是。 將啲同人攤嗰啲嘢就等埋一邊，放逐埋一邊，佢哋自己喺個攤度玩好撚嗨。當年嘅嗰陣時嘅講法就係咁啦，佢哋玩舞台活動啊，玩 cosplay 玩得好撚嗨，然後其他人喺度屌屌聲。當年嘅刑事就係咁樣嘅、今次幾乎一模一樣案件重演，有冇十年我唔記得啦。刑事第一個刑事就應該好耐之前噶啦，完全嘅類似嘅事再發生一次。刑制係我唔記得科大定係邊個嘅大學嘅大專嚟噶嘛。今次揾崇基书院再揾细咗，哇！我谂紧你真系十年如一日喎，阿伟哥，即系所以只能讲各位认住呢位，即系欢迎佢过嚟告我诽谤，欢迎你过嚟告我诽谤。即系如果我因为我讲嘅嘢全部都系听翻嚟嘅啫，但系我真诚相信呢啲系事实，或者系我嘅合理推断。咁啊，即系咁啊，最后头盔就戴紧完啦。咁啊，四个就系、是、各位都喺嗰度自己睇到，即系呢个咁捻多花生嘅嘢，真系第一次听。相对之下，你会发现同一日搞喺 D 2入边搞，正正常常冇乜特别事发生嘅 CB 零一，好捻合理，好捻正常。即系突然间觉得好似搞得好成功咁样。 我哋要求标准跌到就咩啊？总之就成功，总之就系正正常常冇乜甩漏就已经算，已经叫好满意啦。 唔系冇乜甩漏，唔好爆大镬就算啦。即系嗰边都有噶，都好似话诶， 其实有啲咪讲真，你搞活动如果新手嘅话，通常系点都有啲错误，但系只要唔好大镬就得噶啦，算数啊，收货噶啦。 咁啊，不过调翻转我咧，如果讲经验嘅话，嗰边可能经验仲多啲添。嗰边大学万数啊，嗰啲嘢平时都应该有搞开类似咁嘅嘢。一据说系啊，我唔系话因为唔识，即系相对嚟讲啊。然后咧，据说一个啱啱咪话个 DJ 活动嘅嗰边就喺度临时走去叫咗嗰扎迟演嗰扎嘅 DJ 过去一齐玩。即系咁啊，好正常啫。咁啊，即系就是这么回事咯。咁啊，呢个超巨型花生真系食捻到后壳咯都。咁啊，暂时咁啊，叫做讲完啦，过捻几钟啊，屌烂死。咁啊，好啦，今次就突然间插咗落嚟。即系我本来谂住咧，因为我既然唔去到现场，我亦都咩啦，亦都唔系啲咩大活动。我谂住咧喺新闻度放少少，讲两三四五六分钟就算噶啦。 咁就屌佢屌成分钟，成个钟顶住个肺。 我只系讲，我系如实讲，我收到有几多人走去投诉佢哋乜啲嘢。 依家成个钟啦， 就已经过咗个几钟。我嘅个人评论部分系好卵少啦，老老实实。即系唉，不过算啦，就是这么回事。 无谓评论啦，冇去到就纯粹引述。 啊，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啦。咁啊，下一次活动希望唔会咁卵大镬啦。 好，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